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当时用这册英语书的这些初中生也都已经长大了。在歌当中呢，不仅说了李雷和韩梅梅的关系，也提到了书中的另外一些人，包括一只鹦鹉 Polly 它的后来的情况，又唤醒了我们很多小时候的回忆。 Lesson One。书中的男孩李雷，身边的女孩名叫韩梅梅，还有吉姆、莉莉和露西，凯特琳、涛和安可王，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叫 Polly， 它到处飞。好多年没有再一次翻开它，但那一段谁和谁，偶尔还能细细回味。书中他们的喜与悲，书外身后的是与非，还有隐隐约约和我一起长大的小暧昧。后来听说李雷和韩梅梅，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。警察 Uncle Wang 他去年退了休，有点遗憾李雷和韩梅梅，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。一样的是我们都有了个当初不曾料想的以后，还好 Polly 他还活着，就像我们当年的小美好，他永远都不会在心底不会飞走。